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二十九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话说小红将婷婷带到嚟内堂，婷婷一见到自己嘅舅父，个肚胀到成个波咁，肚脐上边咧仲伸咗支好似西兰花咁样嘅植物出嚟，心里边系又惊又急，一下就冲咗佢前边。舅父，哎呀，舅父你做乜嘢啊？秋生就讲啦，你舅父系中咗蛊啊！ 哦，不过你唔使太担心啦，师傅已经谂咁办法噶啦。 婷婷一路捉住舅父只手，一路拧翻转头望望九叔，而九叔咧正背住双手，慢慢行过小红嗰度。 小红，你啱啱先好翻啲，同老太入去休息下先。呢度嘅事比较棘手，你都帮唔到乜嘢嘅。 小红就哦咗一声，就同娘亲啊翻里边。呢个时候，文才行上嚟问 啦：师傅，咁呢坛嘢应该点搞啊？ 我同佢斗法嘅时候，王符紫气东来，化成一道火龙，呢、这个咁嘅妖道一定系西，而且佢中咗我天雷人，应该走唔远嘅。妖解古术一定要揾到落蛊嗰个人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去追。 婷婷喺隔篱一问啦，九叔，咁如果揾唔到落蛊嗰个人呢？或者 九叔拧拧头，我唯有尽力啦，而家都系同时间嚟斗快噶啦。秋生，文才， 系师傅。 喂，师傅，你准备好所有架撑，我哋而家即刻出发去揾个妖道出嚟。 系师傅。 咁啊，长话短说啦，师徒三人呢，个个都着起黄袍，孭住成身架撑。咁有啲人就问啦：，喂，你作为一个外乡人嚟嗰阵，两手吊吊揈嘅，点解而家咁多嘢嘅，设备咁齐全嘅？ 嗱，开讲啊，有话一物就指一物。 九叔呢，随身都有小法宝嘅，而文才同秋生呢，跟得九叔多啊，身上面亦都带咗唔少治鬼捉邪嘅嘢噶噃。而好似呢啲香炉啊、蜡烛啊、墨斗线啊、墨汁啦、朱砂呢啲呢，亦都随街都买到噶啦。呢几条友嚟咗咁耐，平日执埋都唔少嘢噶啦。只见到师徒一行三人呢，就已经嚟到咗啱啱斗法嘅地方。九叔望见荒郊野外呢、这个残破不堪嘅法坛，暗岌头讲啦， 应该就喺呢度啦。 而喺呢个时候呢，文才手里边攞住只黑狗，秋生手里边呢就攞住两只生鸡，两个影个背脊啊孭足成箩嘢，喺条腰度啊仲有一把汤猪刀，即系何老板嗰把呢，仲绑咗咩打狗棍啊、炒餸嗰只镬啊，关键时候挡下都有用噶嘛，系咪？总之系成身嘢倾拧框啷咁后边跟住啦。 九叔望住残破嘅法坛，摸一摸上面啲灰，果然系邪道，我哋揾嘅方向应该就冇错噶啦。 啊，咁啊好啦，师傅， 系咯，错咗啊惨咯。 九叔拧转头望望佢，只见到呢两条友孭住好多嘢噶啦，仲挂咗四个灯笼喺前边，咁啊梗系啦，灯笼攞嚟照明噶嘛。荒郊野外黑咪嘛，鬼睇到路咩？而文才同秋生身上每人啊都着咗一件竹制嘅背心，啱啱先穿起身嘅啫，上面就用朱砂写晒符咒，简直就系除咗裤囊之外啊，武装到牙齿咁滞嘅啦。 九叔啊，望望佢哋两个做咩啫？好攰咩？ 啊，有啲啦，师傅。 哦，系咯，咁我帮你攞啲啦。 啊，多谢师傅。 一边讲，两条友啊拧转身，九叔啊行上前。在文才的竹箩上面就抽把桃木剑，在秋生的竹箩上面呢就拿了个大葫芦。 好了，行啦。 两个人拧返转头，担一担，戚一戚。 喂，秋生啊，有没有轻到啊？ 我觉得就轻了好多下㗎啦。 啊，是咩？ 是咯，你觉得轻了就是㗎咯。 咁如果唔觉得轻了呢， 咁你咪迎住佢轻了咯，行啦。 哦，好啦。 两条友一边讲住，大踏步跟上九叔啦。只见到九叔呢， 慢慢就摸索住路上面残留嘅啲血迹。三个人慢慢就去到一个山洞前面。文才即刻护喺九叔前面，两眼灯笼照住，慢慢就探入去啦。 哇，咁嘅？ 九叔问，见到乜嘢啊？ 哇，师傅，你睇下，成地都系鹌鹑，咁多嘅呢度养鸡场嚟噶。 一边讲，大踏步向前，一踎低，随手立起只鹌鹑。九叔个连才讲啦， 唉，唔好捉佢啊！ 文才兜起张鹌鹑，轻轻放喺手里边，望望九叔。九叔就讲啦， 你睇下佢膊头刺住啲乜嘢？ 文才将只鹌鹑调转，拿起条颈一睇啦，只见啲鹌鹑喺条颈度啊，楞住一条细线，细线上面啊穿咗个好细嘅窿窿。 喂，师傅啊，绑住啲窿窿噶噃， 咁就冇错啦。 点冇错啊，师傅？ 呢、这个应该就系嗰个妖人放出嚟嘅暗哨。 暗哨即系点啊？ 你一惊动佢，佢一飞，零零浪浪咁响咯。哇，嘿，估唔到呢条咁嘅邪友都几醒下噶噃。 我哋都系唔好俾呢啲小动物吸引。 一边讲，九叔轻轻向前行，拨开前面嘅藤蔓就讲啦。 祖师爷讲过，一心不能二用。二目不能斜视，三人要合成一体，四肢要保持活力。 咧，抽身啊讲，师傅唔记得五啊讲六得噶啦，唔一定要按次序讲噶嘛。 多事咧， 讲讲下个鼻一锁， 有啲动物嘅骚臭味喎。哦，系有系动物啊， 两条友一边锁。沿住啲动物嗰啲骚味啊、尿压味啊，系咁闻，系咁闻，慢慢就向山洞嘅深处行入去啦。 文才就问啦：，师傅啊，你闻到啲动物嗰啲味咧，会唔会系只黑狗发出嚟嘅咧？ 九叔啊，望望文才，你抱住佢咁耐啊，啱啱你闻到除啊？ 哦，咁又闻到咁大阵除喎？ 啱啱讲住。抽身嘅脚步突然一停， 师傅啊，你前边啊！ 九叔拧转头一望，只见到不远处咧，山洞嗰啲罅、地下啊，全部个爬满晒黑狗，只只黑狗啊，眼露凶光，条脷啊掉出嚟，咦，系咁样样，其中有几只已经企咗起身，慢慢就咁样踱住过嚟啦。 哇，一企起啊，半个人咁高嘅。 文才慢慢放低手上面只黑狗，摸摸佢嘅头。 喂，黑狗仔啊，你都系慢慢褪头啦，唔好做无谓嘅牺牲啊！ 拍拍只黑狗嘅啰柚，就赶咗佢翻出洞口啦。而秋生呢，就将两只鸡咧窒在后边嘅啰度，用条麻绳一捆。你两个乖乖地唔好乱做啦。 九叔啊，一步步行上前。 面前嗰堆咁嘅黑狗呢，一隻隻已经企晒起身，眼金金咁望住面前呢三个人，一路用条脷舐下舐下个鼻，口水啊，嘴角都一路咁流落嚟。 有两隻啊，已经咕噜咕噜咁样露出两棚尖牙。 师徒三个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咕一声啊吞咗啖口水。文才就问啦：， 师傅啊！你跟住落嚟咁点啊？ 停啲嚟，唔一定系对付我哋噶嘛？你唔依佢哋，佢哋点会理你咧？系咪？ 师傅啊，我就话今次就唔系啦。 秋生啊，口震震咁望住前边其中一只大狼狗， 停啲嚟啦，未必系咬我噶嘛。 话音降落啫，两只大黑狗啊，哇呜咁一声，齐齐齐向住九叔狂奔过嚟。九叔都未反应过嚟啫，嗱人佢对付得多啦，狗呢第一次啫，当堂俾两只大狗啊扑低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哇顶你个肺细系假啦！ 一抖身上啲行李，两个竹箩同时落地，而九叔呢狼狈咯，架撑啊未嚟一次掹啫。就俾两只狗扑倒喺地下上面，只能够一只手一只狗，讲起身特别拗口。 而与此同时呢，隔篱有两只狗啊，就直扑秋生同文才啦。秋生同文才两个对望一眼，眼神一諗，清橙两声，文才一掹腰间嘅猪肉刀，秋生掹出劈柴一把刀，对住两只狗头一劈就劈过去，当同两只狗嘅狗头瞬间劈咗落嚟，鲜血四溅。而后面冲上嚟嗰啲狗呢，见到呢两个杀神，哇，势凶甲狼嘅。秋生同文才两个人举起把刀，刮实啲恶狗，同时大嗌：劈你唔够惨啊！最前面嗰几只狗一惊，掉头就走啦。狗叔呢，一脚掹开其中一只狗，另外嗰只呢，两只手就叉住个喉咙，用尽死力向隔篱一揈，只狗啊当堂俾狗叔打咗喺隔篱。两只恶狗嚟啊嘛，即时啊躝翻起身。狗叔啊啱啱企都未企定啫，文才同秋生一影就挡咗喺狗叔前边。两个人举起把刀，把刀上面啊仲残留住啱啱啲黑狗嘅血嘅。两个人啊四只眼分别掘实前面嗰两只大狗，作势要劈落去咁样嗌咧， 劈过你唔该蠢啊！ 秋生啊举起柴刀向住其中一只狗谂住一劈就劈落去啦。两只狗见到当堂头一拧，走夹就唔唞啦。文才同秋生见到举住两把刀向住啲狗系咁追咗过去。狗叔啊啱啱企定，匹匹身上啲尘，諗返起都有啲后怕添。 哇，顶你个衰狗，好彩你做得快啊，唔系皮都剥够你。 一边闹住，跟住文才身后边就追咗上去啦。而文才同秋生呢，攞住把刀吓走晒啲狗之后，我就问啦： 师傅啊，你话下一步应该去边呢？你话 啱啱问完啫，秋生向前一指： 师傅，前面好似个窿，里面有光噶。 狗叔啊向前一探，见到好多藤蔓缠绕嘅一个窿仔里面呢，果然系有火光。 秋生、文才， 系师傅， 逢山开路。遇水搭桥， 文才同秋生两个应咗一声，举起把刀，将前面嘅藤蔓啊，似啲斜力三下五除二咁啊劈开晒，当堂啊将个窿整大咗啦。三个人啊慢慢探入去睇啦， 只见个窿里边点住六七百篝火，原来一个好大嘅乱葬岗嚟嘅。只见到篝火咧围成一个环形，环形嘅中间就盘膝坐住三个人。而三个人的后面是石壁来的，而石壁的上面七零八落地动起了很多副棺材，棺材里面有若木都有些人形的东西在里面。 狗叔当堂心一想，是的，刚刚就在线对战就叫赢了一局，现在呢直踩在人家的主场里面，这个山洞任任湿湿，周围都是死尸，周围七零八落地放着很多棺材，有些是薄棺，有些是厚棺，因为一般穷等人家呢没钱葬的嘛，是这样一立起就乱掉一遍的，再加上当时世道不是太好，穷死的呢，饿死的呢，瘟疫死的呢，其他不见多，死人尤其不缺的。师徒三人慢慢揽过啲乱石堆，一步步就行去呢个乱葬岗嘅中间，向住火堆中间嗰三个人行过去啦。 文才啊讲啦：，喂，你睇下对面三个人，我哋呢边又系三个人，我睇咧呢镬都系五波嘅啫。 秋生啊讲啦：，数人头就系咯。如果对面嗰三条友都同师傅咁嘅水平，我哋就算让两波啊，我谂啊都系牙垢烟嘅啫。 狗叔一边行一边又唔出声，见到啦，原来火堆中间就唔系三个人，而系四个人。咪边四个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听日再讲啦。